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进展。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谈谈气候，谈谈天气的变化。中国气象局啊，最近发布了气候变化的蓝皮书，其中呢有一个重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进一步加剧。蓝皮书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和各位共同听一下。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显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明，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进一步加剧。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51至2020年，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升温速率为每十年 0.26 摄氏度。同时，蓝皮书指出，1961至2020年，我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十年增加 5.1 毫米。江南东部、青藏高原中北部、新疆北部和西部降水增加趋势尤为显著。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我国气候风险水平趋于上升。此外，1991至2020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平均值 6.8， 较1961至1990年平均值 4.3， 增加了 58%。2020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为 10.8， 是1961年以来第三高值。 刚才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听到了很多具体的数字啊，数字一多，可能就听起来有点迷惑。其实呢，这份报告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在未来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将会上升。其实这个变化呢，主要也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个连带的影响。那么这份白皮书也告诉我们，未来咱们国家呢，在有关气候应对的政策的制定，在执行的层面，其实要更加注重相关的问题。那么除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外呢，在大环境下所生活的每一个地球人，其实也要在这些巨变到来的同时，要做好一些功课。比如说呢，在刚刚过去的像河南郑州的这场大雨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感受到，在面对洪水袭来的时候，城市内涝袭来的时候，掌握一些知识，尤其是自救方面的知识是格外的重要。此外呢，在家里也要常备一些相关的设备来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平常呢也要多留意一些这方面的科普知识，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以备不时之需。好了，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件事呢，我们说一说啊，有关长颈鹿。长颈鹿呢，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且喜爱的一种动物。但是关于长颈鹿的家族的研究其实并不多。我们来了解一下长颈鹿的家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项新研究发现，长颈鹿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性物种，尤其是长颈鹿祖母，很可能既是种群的智者，又帮助养育幼崽。此前一本书这样描述长颈鹿，不合群，不与同伴建立持续关系，交往方式最为漫不经心。新研究发现，这是一种误解，长颈鹿家族具有高度复杂的社会性。长颈鹿家族似乎是母系社会，母鹿与自己的幼崽关系密切，与其他母鹿也保持长期联系。母鹿甚至会帮助照看其他母鹿的幼崽，如果有幼崽死亡，无论亲生与否，母鹿都会表现出悲痛。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虎鲸、大象和人类等少数物种身上观察到的祖母假说现象，可能适用于长颈鹿。这一假说认为，一些动物失去生殖能力后仍能长期存活，助力孙辈茁壮成长。母长颈鹿生命中 30% 的时间处于后生殖状态，虎鲸和大象分别有 35% 和 23%。 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长颈鹿祖母可能是鹿群的智者，还充当保姆角色，对鹿群生存起重要作用。 其实母系社会的社会结构呢，在很多动物的群落当中都是存在的。我们今天了解到，在长颈鹿的家族中竟然也是母系社会这样的结构。其实呢，这种结构对于整个种群的传承来说真的很重要。首先呢，老奶奶可以来照顾呢，小孙子或者小孙女啊，指的是长颈鹿的这个家庭中，除了照顾下一代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在生活的经验方面，在风险的抵御方面，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指引，来帮助这个群落更好的发展壮大。所以在动物的世界当中，也应了人类世界的那一句话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最后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其实前两天说过，波音的星际客机这个飞船呢本来是要发射啊，当时我们还跟大家说的是可丁可卯的，在当天晚上几点几点发射，可是呢最后这事儿黄了，没发射成功。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星际客机原定近日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不过临近发射日，波音公司却宣布取消发射，原因是工程师们当天做发射前准备时，发现火箭推进系统乏味指示器异常。这个情况出人意料，有媒体认为波音声明暗示出故障的不是阀门相关软件，而是硬件修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星际客机飞船的试飞可谓一波三折，它2019年12月首次进行不载人试飞，由于没有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取消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既定计划，提前返回地球。调查显示，软件缺陷或是首飞失利的主要原因。波音历时一年半分析故障原因，重编软件，并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证明飞船可靠，方才决定今年7月30日第二次试飞。但试飞前一天，俄罗斯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大约三小时后，实验舱发动机突然自行启动，导致空间站偏离正常飞行位置。虽然四十多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但波音决定推迟试飞。 这事儿真得说一说啊，一波三折。首先呢是有外因，刚才提到主要就是因为俄罗斯的空间站呢是推迟啊。什么叫推迟？俄罗斯的这个空间站导致国际空间站呢位置偏离了，这事儿呢就让他们推迟了发射。后来呢是自己的自身的硬件故障也出现了问题，又得推迟发射。这次对于波音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上一次的发射失败了，如果这次还要失败的话，怎么好意思啊来去跟 NASA， 也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给他们拨款的这个单位来交差呢？其实从人类探索太空的角度来讲，失败也是常有的事情，也希望啊他们在接下来的整个试制的过程中能够一路顺利吧。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领域的新闻，稍事休息一下呢，我们和各位来走入本期话题。今天呢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内容是和抑郁症的在非常微观层面的一项研究有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年来，许多公众人物罹患抑郁症的消息让这种疾病越来越多地走入公众视野。抑郁症不只是单纯的心理问题，它的背后也有很多复杂的生理因素，而抑郁症药物的研发对于缓解病症和治疗都至关重要。近日，我国科研人员联合完成的一项基础研究对于研发新的快速高效低副作用的抗抑郁症药物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所谓解析机制抗抑郁，药物研究再破局。这项新的研究发现了哪些影响抑郁症成因的机制呢？新的发现对于药物的研究又有着怎样的意义？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对抗抑郁又进一步。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以下时间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抑郁症有关系。最近呢，我国科学家在研制新型抗抑郁药物的领域是获得了进展，并且呢，世界知名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也在线发表了题为《氯胺酮作用于人猿 NMDA 受体的结构基础》的研究论文。刚才说到的这篇论文的内容啊，是由中科院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竹书家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罗成研究组呢合作完成的研究课题。那么这项研究呢，对于研发新的快速高效的低副作用的抗抑郁药物是具有指导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项新的科研进展。接下来我们所请出的嘉宾就是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员竹书家。竹老师您好。 哎，您好。 首先呢，恭喜您在抑郁症治疗的相关领域啊又取得了成果。其实呢，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现代在大城市当中生活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或者其他的原因呢，抑郁症出现的这个比率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也一直很关注有关在抑郁症方面的治疗。目前为止呢，咱们从科学的层面关于抑郁症的成因是有哪些判断，主要得抑郁症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客观的讲，就是抑郁症的这个具体的成因，到目前其实哪怕科学界虽然有各种假说，但是实际上具体的一个成因其实还并不是那么的确定。 嗯， 那么抑郁症呢，它有别于其他的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它的成因我觉得是多方位的原因，就是它有遗传的基因层面的原因，然后有你从小的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家庭的这个教育，对。等原因，那么也有社会的环境的这些原因，比如说你当下正在经受的这些压力，等等，对，就是我觉得抑郁症的成因应该是一个多个纬度、多个复杂的这个成因，它并不是像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叫精神分裂症，它可能跟基因因素可能相关多一点，然后比如说像自闭症，这些可能跟基因的因素相关多一点，但是抑郁症是一个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所以它这个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的小原因啊。 也就是说其实有内因也有外因，有遗传的然后也有后天的，这个是综合交错的原因。 对，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遗传的内因占的比例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在科学家看来啊，究竟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在他的大脑当中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需要跟民众来进行科普的一个点，就是在我国啊，实际上抑郁症的这个就诊率就是是低于这个10%的。这个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其实是我们民众有一个误区的错误的这个认知。是认为这个抑郁症是一个心理疾病，就是很多人得了抑郁症认为是他心理太脆弱了，但实际上完全不是的，就是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我们认为是精神疾病，它并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这个范畴，所以所谓的精神疾病是他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环路，或者他大脑里面这些神经递质的这个物质发生了本质性的这个变化，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的范畴。那么科学家在近二三十年的这个研究里面，其实用了各种动物的模型，那么包括人的这些抑郁症的病人去做了大量的研究。那么从动物模型上来看，其实2019年有一篇 Science 的 paper， 就是他们用小鼠来造了一个慢性压力导致的这么一个抑郁的模型，然后21天造模以后呢，发现这个小鼠脑子里面这个突触，我们知道我们神经元之间是靠突触彼此之间建立联系， 对， 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神经网络，对吧？那么然后他们真的是在抑郁小鼠这个模型里面发现这个突触的数量真的是有显著性的减少的，所以就是你可以理解。在我们抑郁症的病人里面，我们的大脑发生了本质性的器质性的变化，那么相当于我们大脑生病了，那么这个大脑生病了实际上是跟我们身体其他器官生病是一样的，我们对于抑郁症的病人，我们是希望就不仅仅是心理上，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当他们得抑郁症的时候，家人朋友可能是不理解，觉得啊你心里太脆弱啦，你要坚强一点啊，对吧？ 对， 就纯粹是靠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疏通和 开导实际上是并没有任何变化的，实际上真的会有时候会反而加剧他们的这个抑郁症的病程。 嗯，为什么在心理上的疏导反倒会在客观上加重抑郁症的病程，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加重他这个抑郁症的病程，就是说抑郁症本身是我们的大脑发生了这种器质性的变化，所以纯粹靠心理上的疏导并不能让他这个大脑的病理性的变化回归一个正常的途径，所以对抑郁症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就医，利用更多的比如说药物的这个治疗，然后甚至一些物理的治疗，就是我想您听过可能那个 DBS， 像这种深度的脑刺激，这种是属于物理性的治疗，那么再结合心理的治疗，再结合家庭的干预，所以我觉得对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真的是需要多方位多手段的治疗，这样最终才能够帮助这个抑郁症从疾病当中走出来，并且我们一定要相信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就是并不是说，当然他每一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统计的宣传，就一个人一旦得了抑郁症以后，他这个病程啊，就是平均下来每个人的病程可能会持续10年以上，可能有些人可能治疗好了，他还会一旦停药了以后又会导致这个疾病的这个复发等等，对，但是我们是要坚信这个抑郁症是可以治好的，但是它的确是要通过药物手段、物理手段、心理手段以及家庭的这个全方、家庭和社会的包容和协助，才能够帮助这些抑郁症病人走出来。 就经常我会在我身边，包括在网上，我看到有一些人啊，略带开玩笑的口吻说：“哎呦呦，我最近我抑郁了啊，某些事情呢让我不开心，我出现了抑郁情绪。”这种抑郁和咱们刚才提到的在大脑的层面已经出现了病理变化的抑郁症，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的状态，对吧？就您说的这个其实是抑郁，或者是有一些创伤，比如说他家庭有很大的变故，亲人的去世，那么也会让我们在这个表情当中会有这种症状，就是类似于抑郁症的症状，对。 是的。 但这种症状，就是这种抑郁的症状，或者是你这种消极的这种观念，它其实是短期的，并且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它会慢慢康复，对，会让你这个人回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不定义为抑郁症，就是包括我们每个人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感到压力的时候，对吧？ 对啊。 那么你可能会说啊，我抑郁了，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科学上定义的这个抑郁症，抑郁症呢，实际上就是科学上或医学上的定义，它叫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叫重度抑郁障碍，这个才是抑郁症的范畴，对，所以美国它有一套完整的这个检测和诊断的这个指标标准，然后它是包括比如说你也有。这种情绪的低落，这种消极的自我，过低的自我评价，对吧？然后甚至有一些睡眠，就生理上的一些睡眠障碍等等，然后就是甚至有一些自杀的意念，就他有一系列一整套的这个评价，那么他要求所有的这些症状都要持续达2周以上，对，并且你自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就是像我们正常人普通说的这个抑郁样的这种表情，其实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的。 那这个中间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之前持续的抑郁情绪，如果说我不加以疏导不干扰，它会变成抑郁症吗？ 有这个风险吧， 只能说是有这个风险，但是会不会变成抑郁症该怎么来去确定，就这件事由谁来去定呢？ 这个还是要靠这个医学上有专业的医生来确定和把关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同样面对同一个问题，对吧？同一个困难，可能有些人觉得哎，我扛一下，我就扛过去了。 对。 有些人可能就扛一下就没有扛过去，对吧？那么这个背后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内因，基因的因素，对吧？可能每个人抗压力的能力也不一样，然后家庭的因素这些等等，对，这个东西这里面就是诱因很多了，那比如说像近2年来，您知道这个新冠的这个 蔓全球性的这个蔓延。 嗯， 实际上据美国的这个当然是有权威的科学论文，但是它没有去定义为抑郁症啊，它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它是应该是以抑郁样的这个症状来定义的，这个人群比新冠之前要高达三倍以上。 哦， 并且这个人群的数量，比如说在低收入的人群当中，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它因为它低收入的人群，它有这个家庭和收入的压力，对吧？他可能随时会因为新冠这个事情会失业，对，所以他焦虑的这个心情肯定要比新冠之前要更加的这个来的严重啊。所以就是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个内因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可能突发性的这些事件都有可能去触发这些东西，对。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处于这种高压焦虑、自我评级过低的情况下，那么真的是有非常有可能演变为这个抑郁症的啊。 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您这次的研究成果了。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朱老师呢在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当中呢所发表的论文题目叫做《氯胺酮作用于人源 NMDA 受体的结构基础》。我估计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朋友其实听不太懂啊，其中的专业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请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提到的 NMDA 受体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和抑郁症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好的，这个 NMDA 受体啊，是一类我们脑子里面它是一类兴奋性谷氨酸神经递质介导的这么一个类离子通道。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脑子里面有这个兴奋性的神经元，有抑制性的神经元，对吧？ 对。 那么90%以上的这个兴奋性的神经元都是通过这个谷氨酸这个神经递质来传导的。那这个 NMDA 受体呢，它可以结合谷氨酸，就谷氨酸可以结合到这个受体上，然后它这个离子通道就会打开，然后使钙离子和钠离子就会大量的内流进入到神经元里面。然后就是起到一个正常生理状态下起到一个这么一个信号转导的一个作用。所以 NMDA 受体基本上存在我们所有的这些神经细胞当中广泛表达。 如果我们把它举一个例子的话，它可以类比成什么？比如说是一扇窗户或者一扇门，我可以这样去类比它吗？ 您可以理解为它是一扇门，就是它是一个信号转导的一个门。对，所以这个门它会以一个正常的速率，它会开关开关开关，这样在正常的进行，就是在我们正常的脑子里面。并且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个 NMDA 受体本身啊，它是学习和记忆的分子开关，就是它来调控我们这个学习和记忆的这个能力。您可以这么理解。对，那么当 NMDA 受体功能障碍，什么叫功能障碍呢？就是您可以认为这个门啊，它比如说过度激活的时候，就是它门正常，比如说是一秒钟开，我举个例子，就一秒钟，比如说开10万次这么一个概率。 对。 但是当它一秒钟开20万次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这个信号传导就过度的激烈的时候。已经被证明这个 NMDA 受体过度激活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熟悉的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对。那么实际上市场上有一个药物叫做美金刚，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也熟悉这个药物，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用来，已经是 FDA 几十年前已经批准的，用来治疗早期和中早期的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药物。那它的靶标实际上就是 NMDA 受体。那么原因就是当 NMDA 受体，就这个门啊，刚才说它开关太快的时候，它导致它钙离子过多的内流到神经元，那么就会引起神经元的毒性，导致神经元的死亡。那我们知道在 AD 的这个病人当中，其实最典型的大脑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脑室的萎缩，对吧？那它为什么会脑室萎缩？实际上就是因为神经元过度的死亡。那么能够在早期 AD 的时候，通过镁金刚来阻断这个 NMDA 受体的过多的激活，就可以来起到一个相当于延缓这个 AD 病程的作用。对。所以这个是 NMDA 受体，它过度激活就会导致问题。那么同样，它过度抑制，就是它这个门，比如说它一秒钟只能开，开的这个速率 比它正常的这个速率变低的时候，它也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所以这个受体是很本身就很重要，它是我们调控，基本上调控我们大脑学习认知发育等重要这个功能的一个受体啊。 嗯，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受体的重要的作用，那么抑郁症和它之间是不是就等于说是 NMAD 这个受体出现了问题，它会间接的导致抑郁症的出现，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是有文献的证据和报道，是认为 NMDA 受体就在抑郁症的病人里面也是因为 NMDA 受体的过多的激活而引起的。那比如说像我国的科学家，像浙江大学胡海兰老师团队，他们也是在2018年上发表过 Nature 的文章，去证实了在小鼠里面，就抑郁的小鼠里面，它有一个核团，就是叫内侧浆核这么一个核团，就这个在抑郁的小鼠里面，这个核团啊，它会有这种异常的放电，就是神经元会异常过多的放电，然后就是认为这种放电也是因为跟 NMDA 受体的，我刚才说的它的过度的激活而引起的，所以为什么吃了给小鼠吃了喂了这个氯胺酮以后，它就可以，它其实是让这个过度的放电啊把它抑制掉，因为它本身是个抑制剂嘛，然后来起到一个快速抗抑郁的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您刚才提到的氯胺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它用来治疗抑郁症又存在着什么样的效果以及副作用呢？ 氯胺酮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我们叫前世今生啊，就是氯胺酮是最早是1962年的时候由美国的化学家叫Carvin Lee Steeve 就他在实验室合成的。那么他当时合成出来以后呢，他们在小鼠上面做了实验，就发现这个氯胺酮有非常好的止痛的效果。对。然后同时呢，他们当时在找了20个囚犯，然后做了这个人体学的实验，然后发现他只要用量非常低，就大概1到2毫克每千克的这个剂量，就可以对人体产生这个麻醉的效果。对。所以因为他这个发现呢，所以到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的时候，氯胺酮就被美军广泛在这个士兵和部队里面用作一个非常广泛的这个麻醉剂来使用的。那么一直到1970年的时候，FDA 就正式批准了氯胺酮它作为一个常规的这个医学麻醉剂的这个使用。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其实是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爆发了这个反文化的这个运动，因此呢，就是美国这个年轻一代青年人，他们就把这个医学这个麻醉剂去买来，最后变成了我们熟知的这个 K 粉，就是，毒品。 对。 然后就是对，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它也是摇头丸的最主要的成分，所以就是这个年轻人他通过吸 K 粉，它能够让身体产生一种叫做分离性的幻觉，就是能够让你感觉到你这个身体轻飘飘的，给你一种快感，对吧？因此呢，就是所以是导致氯胺酮这个全球的这个泛滥，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欧美的各个国家把这个分子就作为这个严格管控的这个药物就禁止了它在医学上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使用。对，因为这个欧美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实验，就发现如果你过量吸食这个氯胺酮的话，甚至会导致有死亡的风险。那么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有很大的成瘾的风险，就是你吸了以后你不停的会需要吸嘛。对。那么科学家也对它进行了研究，就在有小鼠啊斑马鱼上的实验，发现如果你长期的使用氯胺酮，就会导致神经系统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就大量的使用这个氯胺酮的时候。对。所以这个氯胺酮分子相当于判了一个死刑，就是上个世纪90年相当于判了一个死刑，就是基本上被严格管控了。那么它在抗抑郁领域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次耶鲁大学的一个团队，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报道的一篇文章，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一个临床试验。他们找了7个抑郁症的病人，然后用的剂量也非常低，就它是亚麻醉剂量，它只用了我刚才前面说麻醉是一到 哦，毫克每千克嘛，所以他们只用了0.5毫克每千克这个剂量， 嗯， 去做这个7个抑郁症，结果7个抑郁症的患者都说这个氯胺酮服用几个小时以后，他们这个就是负性的这种症状，就是对消极的这种观念非常快的得到了缓解，并且它一剂量的作用啊，它可以持续时间达数天以上， 嗯， 对。所以基本上是从2000年的这次临床实验发现，哦，原来这个麻醉剂或者是说这个 K 粉氯胺酮原来有这么好的快速抗抑郁的效果。 嗯，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它的快速抗抑郁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临床的这个意外发现了。 嗯， 对，所以就是在近20年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是在研究它的机制，对吧？研究它的作用靶点，研究它的作用的脑区这些东西，对，所以实际上是。嗯，这个整个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有点像 top down 的，就是临床上的一个意外发现，然后我们现在在研究它的所有的这些作用的机制的东西。 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有趣啊。本来呢是大家都要防之又防的毒品，但是后来发现它在治疗抑郁症的这个方面竟然是有效果。但是呢直接用氯胺酮来去治疗抑郁症，肯定也会存在您刚才说的类似毒品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和对于身体的伤害。 对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氯胺酮呢它可以用。那接下来您这边的这个研究打算怎么来使用氯胺酮来去解决抑郁症的问题呢？ 我就讲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现在临床上对抑郁症的治疗药物治疗层面实际上是有两大类，就是其实最主导的这个还是叫我们叫做单胺类的这个药物，就单胺类的这个药物呢，它是把像五羟色胺，把像这个去甲肾上腺素的重摄取的抑制剂，就是它这类理论认为呢，是因为我们突触间隙上这些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甚至包括多巴胺这些神经调制的这个数量减少了，所以就是这些药物都是阻断它的重摄取，就是让这个突触间隙的这些神经调制啊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来起到这个抗抑郁的作用。这个其实是，我国市场上其实绝大多数的抗抑郁药都是靶向这个理论的，对。但是这个理论在近10年里面发现有两个最主要的漏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这些所有的药物它只能缓解，它并不是治愈，它只能缓解少数这个患者的症状。 嗯， 对，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然后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药物起效都非常慢，就是你患者要持续服药大概几周。甚至几个月以上才有效，并且临床上1/3的患者是真的是没有效果的，就是你可能服用了，你可能换了好几种药，可能都是没有效果的。 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就是他一开始是去治疗这个抑郁症，然后结果服药以后反而让他变成了双向情感障碍。对，所以就是这些药也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 嗯， 这个其实是抑郁症市场上最大的问题。那么我在这边上海也有精神科的医生跟我讲的一些无奈，就是他说病人可能早上来刚来看病，然后你给他一个药，然后这个病人下午回去就自杀了。 哎， 临床上有非常多的这种 case。 对， 所以其实是真的是临床的无奈。所以为什么氯胺酮这个小分子就这个药物非常的火，这个小分子是强生公司2018年的时候他制作了一款鼻喷的氯胺酮的这么一个制剂，所以他2018年紧急向美国 FDA 递交的这个申请，然后2019年就获批了， FDA 是紧急获批的，它主要是用来治疗临床上这种所谓的难治性抑郁症或者是有自杀风险的抑郁症，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起效快，就是你一剂用药给了以后几个小时就起效。所以尤其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上，就是说那我刚才讲到这个只有10%的人才去临床看病嘛， 对， 并且你想去看病的这些10%的人里面可能很大一部分已经是难治性抑郁或者是有自杀倾向的，非常已经是病入膏肓的这种层面了。所以如果这时候你临床再给他一个药，你这个药要几个月或几周或几个月以后才起效， 这个是有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氯胺酮这个大变成整个抗抑郁领域的一个明星的分子，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它可以快速起效，就是数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让你所有这些负性的表征甚至是自杀的意念得到快速的缓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整个领域来说，对于治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有关使用氯胺酮就是真的作为可以用来治病的这个药，您觉得在更多的患者身边落地还得需要多长时间，包括中间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您看来可能需要怎么走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氯胺酮肯定是目前科学界和临床前最最 promising 的这个抗抑郁快速抗抑郁的新药。那么我知道的，据我了解的是中国也有好几家药物公司在推氯胺酮，已经在推氯胺酮的临床二期和三期的实验了。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市场上，我们希望能够有让中国的这些患者有这么一个快速抗抑起效的这么一个神药，能够来造福更多的这个中国临床的这个患者，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其实也是基于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些风险，所以美国虽然上市，但美国也只能在临床在医院里面医生给他用药以后，那就病人不能直接拿这个药回家， 对。 然后另外从我们的这个工作上来，从我们这个科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一句大众比较理解一句话叫离开了剂量谈疗效就是耍流氓。我觉得很多的神经系统的药物其实都是有副作用的，其实关键是剂量的问题。对，就是所以我刚才说的它的氯胺酮其实三个主要的效果，就抗抑郁、麻醉和成瘾三个不同的效果。那么成瘾的剂量是50到100毫克每千克，所以这个剂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你吸 K 粉的时候你是用粉末吸的嘛，对，这个剂量浓度肯定是很高的。那么它麻醉要低一个数量级，就是1到5毫克每千克。但是抗抑郁要再低一个数量级，就是只要0.2到0.5毫克每千克。所以我觉得抗抑郁的这个剂量跟成瘾剂量之间，它其实是有100倍的差异的。对，所以我觉得它整体上作为一个抗抑郁的小分子，只要医生我们的医疗系统规范它的这个使用，基本上是没有太多成瘾的。它成瘾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就是至少从美国这两年的临床的经验来看是这样子的。那么基于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呢，我们其实也是揭示了这个氯胺酮和它的靶标 NMDA 受体的这个三维的结构，我们希望能够基于我们这个结构对这个小分子进行一些改造，那么希望它这个改造完以后的小分子能够继续保留它快速抗抑郁的作用，但是能够把它成瘾的这个副作用把它取消掉，这样的话可能能够更大程度上的来，一方面我觉得也可以促进我国具有我们自己国内具有自主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新药的研发，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造福于患者，让这个药物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哎呀，今天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员竹树佳。竹老师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他有关抑郁症有关的 NMDA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氯胺酮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竹老师给我们的解读也是非常的详细，也仿若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了解了抑郁症的前世今生，包括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具体的一些微观层面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未来呢会有效果更好的药物呢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进而呢造福更多的患者。那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员竹树佳，谢谢竹老师。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的资讯，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